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朝代表机构成员6月1号前往平壤市兄弟山区凶山蔬菜专业合作农场进行了支援劳动。他们帮助农场员们插秧，并向农场赠送了支援物资。